12月20日星期一，骚动音乐啊 ！Hello， 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咧喺呢个6点钟嘅时候咧，将会出现呢个音乐桑拿呢个环节，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唔同嘅音乐类型啦。今日呢个嘅音乐类型咧就比较特别啲嘅， 童年回忆嚟噶呢啲 cheap 通啊！ 我唔敢讲系咪我嘅童年咯，可能系你 走 开 啦，你走开啦。 我嘅童年系。唔同嘅，同今日讲嗰啲系 咩？ 系啊，我因为今日讲呢个 chip tone 嘅音乐咧，即系其实大家用一个比较容易啲去理解，就系类似一啲8 bit 类型嘅音乐啦。 嗯， 咁我童年其实咧就已经少呢啲音乐噶啦，八 bit 类型就比较早期。 你冇玩翻咩？ 冇啊。系啊，我而家嗰啲，我一出世就已经有对 orchestra 可以拉咁啲嚟噶啦， 劲啊！系啦，咁但系呢个 chip tone 究竟呢一种音乐类型咧，一种电子音乐系点样样嘅咧？就即系同呢个一啲中文叫咩？ 晶片音乐啊 ，video game 啊， 系啊，即系电子游戏啊。 啊，系啦，可以咁样理解。 做乜？ 因 为 video 唔系 stand for 电子啊嘛。 做咩啫你？咁人哋系打机咪打机咯。 因为佢有分啊，即系佢有分家用游戏啦、街机啦， 系 啦，即系好多种呢啲。 系啦， 系啊。 即系早期会比较家用机会多啲嘅，即系喺呢个游戏界嘅历史上面啊吓，即系比较早期就会系比较主要。要出现在一啲嘅家用游戏机里面咧，就会见到呢一啲嘅chip tune 嘅音乐啦，即系一啲晶片音乐啦，中文叫做。咁但系到底佢呢啲点解个名字要叫做晶片音乐咁得意咧？其实系有个原因喺当中嘅。 一阵间我哋就会顺手同大家讲啦。 耶，冇错。 系啊，我想分享一单有趣嘅事情啦。咁啊，寻日就同妈咪食补足呢个生日饭 啦，孝顺仔啊， 补足啦，系啦，因为 儿子生性 系啦，咁啊妈妈就。就倍咁安慰啦， 系 佢安慰嘅原因系因为一对仔女终于有机会出现啦， 即系平时你做乜拉埋阿妹？ 因为阿妹都忙啊嘛，阿妹读书嗰啲时间咧，成日都又系早出晚归啦，咁我又系早出晚归啦，咁所以咧平时喺屋企就好少见到我哋两个齐人嘅，咁诶喺呢啲咁样嘅大日子，通常都系生日啊或者嗰啲庆祝节日咧，就终于齐人就可以坐低倾下偈啦咁。咁咧其实之前疫情嘅时候比较多就喺屋企食嘅咁。在家裡又有時打邊爐啊，或者嗌一啲到會翻嚟食咁樣啊。咁但係咧喺屋企有個問題就始終都總有一啲濕碎嘅要阿媽咧，即係要處理一下嘅。有時譬如啲嘢食嗰啲，重新小弟喺嘢食方面不在行啦，阿妹都不在行啦，老豆都不在行啦。 所以好多時候得媽媽一個係 媽媽最熟路啊。 啊， 係啦，咁啊費事佢要咁繁複啦，要搞咁多嘢。 最簡單一個方法 就帶佢出去食啦，因為之前疫情就真係會每一次都係喺屋企食㗎啦，一定唔會出去㗎啦。 咁 近呢半年啦，有一啲嘅慶祝日子咧，就多翻出去食嘅。咁跟住就一早問阿媽啊，想食乜嘢啊？生日咁啊 book 台啦咁樣。咁咧就去咗一間食日本嘢嗰啲鐵板燒嘅， okay, okay, 即係個師傅喺你面前喺度 直就可以，即係唔知點樣飛起嘅蛋，跟住然後佢個鏟咧就啱啱。剁开只蛋，跟住然后再慢慢只蛋嗰啲汁咧流出嚟咁样噶嘛， 你真系睇 social media 睇太多啦， 唔系 喺现实世界唔系周围都有、 哦、，OK OK， 原来唔系咁容易 嘅、啊、，OK， 原来梦想就好丰满，现实就好骨感嘅， 系啊、 okay ， 现实唔系咁容易话睇到就睇到噶啦、啊，虽然我曾经都系一刻喺度期待紧会唔会有咧咁样，系啦，咁啊我去嗰个就冇啦，咁啊。咁其實佢一坐低咁啊，有啲 set 咁啊，就自己喺度揀幾多一人前啦、二人前嗰啲咁啦。咁都其實佢嗰個先講嗰間餐廳咧，真係好少我同屋企人我哋一家四口咧食一個頗為高級嘅餐廳。 OK OK， 因為平時咧佢哋都會話誒慳翻啲 啦， 係啦，唔使食咁貴啦咁樣嗰種嚟嘅。咁我哋自己生日都唔會啦。係咁啊，呢間因為啲街坊。啲uncle 介紹咁樣，咁佢一個連鎖，咁但係屋企附近有一間啦，咁我容易啲 book 位咁去試下，同埋話啊有一啲唔知啲優惠就比較平啲 ，OK 嘅平民啲啦咁樣，咁啊平民啲入到去見到二人前就2000几蚊咯喎， 哇！ 哇！媽咪你識啲咩朋友？ 嗰啲平民啲 嘅朋友 咁平民嘅喎，真 係係啦，咁但係唔係嘅，佢有啲一人餐就真係平翻啲嘅，即係3-4百咁樣啦，咁睇你食啲咩嘅啫，係啦，咁但係咧其實。當初咧揾間餐廳都有少少難度，係因為佢嗰個門口咧嗰啲好日式嗰啲咧，佢好 唔知道門喺邊度嘅。 冇錯啦，佢唔會大大個招牌喺度寫住乜記茶餐廳，佢唔係嗰種嚟噶嘛。佢真係黑色嘅門口啦，跟住用啲木嘅裝飾門啊， 嗰啲拉門啊嘛。 係啦，所以你經過喺嗰、那個。 附近範圍你唔特登揾咧，你好容易就會過咗嗰個門口啊。 跟 住見到入到去咧，就係嗰種你好睇日劇嗰啲高級餐廳， 有個吧台喺度， 係啊， 跟住啲師傅喺入邊就 serve 大家。 佢分一間間房噶，啲、哦、房咧有趟門拉嘅，咁、啊、 okay, okay, 樓底好高，咁、哦、每一間咁樣嘅房咧就會有一個頭先講嗰個爐頭啦，嗰、那個位置就即 serve 你就去表演舞台啦，稱之為 專人服務嘅。 係啦，咁你就會有 U。字形就圍住嗰個爐咁樣，佢就會整嘅。咁分好多間房，每一間房都會有一個爐，有個師傅喺度咁樣嗰種嚟嘅。咁我就被分配去其中一間房啦。咁樣就覺得哇，很高級咁樣，感覺很安全。係係啦， 應該都係啊。即係望落去個裝修，誒似樣喎。 跟住咁，所以跟住我哋就喺話啊，佢個樣幾高級喎，唔知會唔會咧問佢有冇得掛褸咧咁。即係平時你又掛燈聽啊，呢個硬件咁高級就啊，想問咧，請問有冇得可以掛起褸咁？跟住佢又真係有喎。佢唔知喺边度咧，就变咗一个咧嗰啲衣带嗰啲一条过啲衣架俾你挂喺度， 跟然后好多褛可以成棵树咁挂晒上去， 成棵树咁佢就搬咗一个出嚟，就摆咗喺间房嘅里边， 好似咁又有啲料到， 好似有啲料到啊咁样，咁跟住又好少可啦，系咪先？咁啊，但系都有啲经验嘅，系根据睇日剧同影视影。即係嗰啲影集嗰啲咧，你大概會知道 係咪要除鞋啊咁？ 咁又未去到，唔使唔使唔使，係啦。咁跟住就坐低啦，咁啊坐好咗之後，咁嗌嘢食，咁啊揀一啲 set 咁樣。咁睇啲 set 其實一開始都有啲混亂啦，同埋有啲彪悍啦咁啊。 因為都除咗個一人 set 比較平民之外咧，二人打上都係唔平民嘅。 咁我就話阿媽阿爸，你兩個就梗係食個好噶啦，我食平我 得㗎啦。你哋嚟個二人前啊，我同阿妹一人一個一人 set 啦。咁样系啦，咁跟住就咁嗌咗，因为佢有啲海鲜，有啲肉啊，剩啊，好啦，嗌好咗啦，咁啊，跟住师傅就嚟到啦，咁咧就后屘就捧咗一盘嘢出嚟，好似你当平时去食放题或者咩都咧，你食刺身， okay. 通常第一盘咧就砌得靓仔啲噶嘛，佢就系嗰种啦，有啲冰喺个底嗰度看住， 跟住啲烟又飙晒出嚟， 冇出烟嘅，因为佢要煮熟佢， okay. 即系佢唔系冻食， 但 系上面就有晒嗰啲咩龙虾啊、鲍鱼，个鲍鱼咧大过我拳头嘅， 哇咁犀利， 好夸张啊， 几劲喎， 系啊，我初头以为都细细只咁啦，哇佢大过你， 都足料， 大过拳头啊，好夸张啊，咁啊仲有其他咧，即系你会食嘅，佢就行晒喺度先，咁啊煮之前咧，佢就已经其实好知道噶啦，好熟啲，即系啲食客系点咧，摆靓仔晒咧，就放喺台嗰度，俾你影相先。影咁啊，影完一轮之后咧，咁佢就先开始去整嘅咁啊，咁啊就逐样嚟啦，咁样 系咪期待啦？呢一下就 期待 开始觉得我喺睇表演啦， 有嘢睇啦，咁样咁系几即系你会见到好纯熟嗰样嘢，同埋我一路食嘅时候都有同妹讲嘅。哦，我話諗到呢件事嗰個人咧，即其實幾叻，因為呢一種嘅做法其實好多年㗎啦，都唔係即近年先有。但係會諗到其實佢而家做緊嘅嘢咧，同一個廚師佢喺廚房裏面做嘅咧，坦白說 係一模一樣。 其實一樣，但係嗰個人諗到就係將一個廚師佢喺廚房裏面所做去整一味餸嘅過程，將佢放咗喺食客面前，然後將佢加入少少叫做表演嘅元素啦。咁尋日嗰個都唔係一個好表演性，即係唔係嗰啲拋蛋架開嗰種，唔係。但你見佢嗰啲手勢，譬如你整完一輪，佢用兩個嗰個鍋嗰個 pan 喺度炒， 係啦，跟住或者會抹即係佢會抹翻嗰嚿嘢個氣面死。你諗下，我連嗰嚿嘢叫咩都唔知，一塊。你话 嗰 个铲 啊， 嗰、 那 个铲 啊， 你当系个铲，有两块，即系整啲大板烧，咪有两块嘢嗰啲，铿铿铿铿嗰啲 咯。嗰个铲啦， 同你搵啲水泥一样， 一样 嗰个 啦，可能就喺嗰度买翻嚟嘅， 即系嗰种啦，即系嗰个，只不过系佢嗰件事会再有调理一啲啦，同埋佢会有少少 表演性质 啦，即系佢嗰个做法上面，你知道佢会多咗少少 花巧， 佢唔算好花巧嘅，即系佢系师傅。但我一路睇嘅时候，我其实都几聪明啊，即系加入咗呢个元素，令到成个过程个体会唔同。因为佢有权，其实都系喺厨房做起晒啦， 一模一样嘅， 系啊， 系冇咁表演性质啫， 系啦，系啦，所以就话唔知几多年前，唔知边一个人谂咗呢一件事出嚟之后，我觉得系几叻嘅。 所以咪就系呢个佢有个 add value 喺度，即系有附加嘅价值喺当中嘅时候，佢咪可以收贵你咯。即系你明唔明啊？ 都系 有啲咧，点解你出去食啲类似可能简单啲？嚟讲啦，就系大阪烧，咁可能你有一啲铺头真系唔系有个师傅喺你面前炒俾你食嘅，真系可能厨房一次过一口气搞掂晒，咁啊就摆个铁板烧喺你面前嘅时候，咁嗰啲系其实系平啲噶嘛，即系相对上你会知道，因为可能佢嘅材料本身亦都冇你食嗰啲咁名贵啦，系嘛，即系都系大家简单啲啊，蛋啊、剩啊咁啲嘢，咁你变相咪平民啲咯，你摆个师傅喺你面前，有少少表演，即刻嗰个价钱可能已经收到。 一個 double 或者 triple 咁樣。 同埋有一啲佢師傅會兼顧多一個嘅職能咧，叫做就係同食客嘅互動咯。 啊， 即係佢會同你傾偈啊，同你介紹啊，係啊。 咁佢有冇戴口罩啊？ 唔係，尋日嗰個佢唔算講好多嘅、哦 okay ，即係佢都有基本即係或者佢會留意住譬如話 啊，食啲咩啊， 食唔到蝦嘅咁樣，佢後屘有一啲同蝦相關嘅，佢都會問一聲呢個係咪？可能有個櫻花蝦，唔好加入個飯度咁啦，即係佢會好好細心嘅。咁、okay. 又戴口罩嘅，咁係啦，即係有一啲甚至乎就咪就係話要兼顧埋就係嗰個魚賓啊，係啦，即係佢除咗要識煮嘢之外，仲要諗下點樣同個食客 交流 啊，有一啲可能係會幫你 set 靚仔，預你影相或者點樣，即係會考慮從一個食客嘅角度去諗啊。除咗佢喺煮嘢本身自己嘅專業範圍之外，咁所以其實係唔容易嘅，即係我專心炒咪專心炒咯，因為都好重要，即係等於你一個司機揸車，但係你仲要考慮埋沿途同你傾偈一樣咯。因為你煮嘢食都係一樣，就係你又分秒必爭啦，你好難分神啦咁樣。 同埋你煮嘢食咧，尤其呢啲咁高熱嘅嘢咧，即係你爭嗰兩秒五秒就爭好遠㗎 啦 嘛。咁所以係即係佢即係當然佢呢個工序係要做到好熟練之餘，佢又要照顧到食客們嘅需要。我覺得呢個點解大家咁中意近年可能去嗰啲奧馬卡西咧，即係就係其實同樣嘅道理啫嘛。即係當然佢冇咁表演性質啦。冇咁好睇喺你面前喺度抛个蛋啊又剩啦，咁但系即系可能佢会个 menu 你会有得一齐参与就系、是、啊你食啲咩嘅唔食啲咩嘅，我点样整靓嗰个上碟嘅菜式俾你睇嘅，嗰个观赏性质系好高嘅，咁然后即系嗰个嘅厨师发版之余又会同你倾下偈啊，咁啊大家可以即系嗰个关 系 好似 close 啲咁样，即系令到成件事。除了你食緊佢嗰個嘅食物之外，去享受緊個服務咯。 同埋去高級餐廳咧，真係有時做一日一個好老嘅情況，就係咁去咩咧，就食個鮑魚啦。即係有時咧，真係你要即係我唔知道你 咬唔爛啊！你 啊， 要切 咧， 要切 佢先整一陣啦。跟住佢喺個鮑魚咧，將佢離咗殼之後咧，咁佢就切咗片啦，然後就整靚擺咗盤之後咧，就擺面前啦咁樣。咁跟住阿師傅就講咗幾句啦。咁跟住之後，我哋就喺度望啊，擺得幾靚，影咗幾張相之後咧，跟住我就咁我就走去夾啦。咁跟住個師傅即刻阻止我：我唔係啊！這個呢个咧，我摆好咗摆喺度咧，系俾你影相，影完相之后我要煮熟去食。 哇！我嗰下你真系唔好抽街话俾人哋听啦，呢啲你即系 前面一路冇事啊，喺一个高级嘅餐厅里边 ，OK 嘅， 特别搞笑。 去到嗰下真系好尴尬， 可以 搵邓 娟啊， 超级核突。同埋咧，因为后屘同一个 area 啦，对面亦都有一对， 人哋都系食紧啲类似嘅嘢。 仲有一对情侣后生仔都坐喺度，即系所以佢系见证有其他人 揞住个嘴啊。 系啊，净系师傅心里边暗笑都算。 应该同我女朋友话：，你睇下隔篱台嗰个男仔，高高大大咁样，又唔识噶。 系啊，系啊，就系呢一样嘢。哇！我嗰下咧真系我由腳趾罅嗰度一路滲出嚟嗰種，我唔好意思啊，對唔住啊， 食得幾次冇事啊，食得幾次就熟噶啦。 我就我要係即係叫做咩刺身食啊咁樣嗰種， 好大壓力啊嘛，去呢啲地方。 其實有時會係噶，所以都盡量唔好講咁多嘢啦，去呢啲地方。係啊， 問多啲，問 多 啲 啊，問多啲啊，問多啲啊，係啊，咁樣就冇咁樣衰咯。有時去到呢啲位置，唯有係硬住頭皮。只要你唔好显露一丝嘅尴尬咧，咁你就可以顺利咁样度过嗰个 moment 啦。 若突然被摸光，尴尬无限，请高呼感叹不着衫，能漠视大众千对白眼，求自在亦并没那样难，仇恨未够胆，回复到三岁没防范。拿着我真心赤裸展览，无需为满了为伴，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讲，愿你都不尴尬。Hey, 我的 best friend 起，我想一起，我想一起。旁人话不应将你逼死，你拒绝我即死，但我以后觉悟放手一搏，起身我能面皮，我要告白，就算被冷处理，亦照实告白。如我没半点羞愧，能自旁人笑声如胡闹戏。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讲，就算终衰会。 这个洪家豪派来做兵桥，只要你不尴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第十次会议以视像方式举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习近平说，中俄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始终保持高水平发展，对实现全球稳定发展的战略价值更加凸显。明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中方愿意和俄方共同把握历史大势，坚定发展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的中俄关系，有力促进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普京说，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两国正是共同推进经济、交通、能源、人民等多个大型合作项目，通过双边渠道以及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协调立场，解决重大国际问题，推动建设更加公平、是更加公正民主的国际秩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联合代表团。王毅说，中国是广大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好朋友、好兄弟，中方始终坚定维护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正当权益，始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益的正义事业。王毅说，当务之急是立即停火止战，切实遵守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道法。中方反对任何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强迫流离失所和强制迁移。以色列应该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尽快开辟人道主义走廊，防止发生更大范围的人道主义灾难。王毅强调，任何涉及巴勒斯坦前途命运的安排都必须要征得巴人同意，亦都要照顾地区国家合理关切，任何针对当前形势的解决办法都不能够背离两国方案，都应该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翻嚟本港，房委会核下停车场收费，出年一月一号起上调。私家车同轻型货车、露天同埋有盖泊车位嘅月租收费分别上调120元同埋140元。大型巴士露天及有盖泊车位月租收费分别上调160元同埋180元。电单车露天同埋有盖泊车位月租收费就分别上调30元同埋40元。另外，所有地區的私家車、輕型貨車和電單車泊車位在出年的時租收費上調1元，私家車泊車位的日泊和24小時泊收費就分別上調5元和10元。

波城啊，我真系好喜爱呢个男歌手噶。 斌神，我谂唔止你啊，好多人都好喜爱，包括我添。所以我就拣啊，佢有份演绎、有份参与嘅呢一首作品俾你听下咧。 分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为何相爱过而失去了自觉？ 阿仔啊，一个人静落嚟沉淀下，唔好谂边样啱边样错，就会发觉一个唔去珍惜付出咗咁多嘅人，先至系失去最多嗰个啊！ 你说我太平凡，我说你太麻烦。 你老豆我咁潮，因为我一早开窍。 Baby, I miss you so， 明明只想我得到你关心。 唔平等就唔好咁认真。 一个面对你已更开心 ，Let it go 啦， 忘记你以后已习惯一个， 使乜惊？起码只猫陪你摊喺厅，学你老豆脱贫脱胶都唔好脱节，呢、这个时候揾啲可靠嘅人解开心结，你下巴有执数，应该都几识捞，佢对你唔好都唔使旨意做我心抱，我唔系。GPT 讲啲又讲啲，由细到大坚系帮你看眼嘅导师，分分钟撑起你，家用唔使你俾，做你老豆唔怕劳气嘥气，加埋镬气。 Don't wanna let you go, how can I live without you？ 嗱，人大咗必定经历多，我睇你 get 到几多。 只能穿梭记忆中挽手，是我没法一个面对，你已更开心 同自己讲， 忘记你以后已没法恋爱， 要爱就先爱自己， 分分钟都需要你，而今 这个感情的世界就好像平衡宇宙，里面有很多个不同的自己，是要先对自己好才有能力遇到更好，你要选哪一个啊？ 听到 GMY Featuring 尹光的分分钟都需要你，一些不同 Feature 的单位都会为作品带来惊喜。 Like we're lost in time, running round and round. The world is spinning upside down. All the good things faded away right now. Like it's crumbling, I'm crumbling to feel that I know we gotta lose it all, build it up. So I can still feel the world is true. Yeah. What are we?Life is just a game. We fall or lose it all.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We aren't a race of fate. And all good things take fate. 想太多，要是天空可以失去活来过，人静好漂亮，下一些追寻，心事未见的失去，还是透明。It all, build it up, yeah. I can still feel the world is true. Why are we all running, running cold? If life is just a game, we all lose control. 今次呢首排球作品 featuring 嘅有 Yellow 黄酸，佢系 Sophie 黄嘉怡嘅新排球作品 Rays of Faith。即将会推出佢嘅专辑啦，当中究竟仲有啲咩嘅 track 咧，可以密切期待啦。接住落嚟亦都系一个 feature 嘅合作。 应加上体肯整好坐低，做最规矩的那位。这个伟大话题我已被破例，选择节目太虚伪，粗制滥造气质系文艺更弊，立不满意便篡位，我是个体任你知，但你根本 out of my mind, ain't nobody can do it like mine. I'm so one of a kind. I know this is my time. Hey, hustling, bustling, that's all I know to keep my body moving. Come on, lady, be with me. Now hush, 听你说话 ，my voice is like moving too much. 只剩我没有关系，只怪世上有所谓，名利捍卫，低势也为要势。 啱啱听过公安 featuring Ash 嘅 Don't Wanna Move。讲到唔同嘅合作企划咧，呢一个唱片公司当中亦都有一系列嘅合作歌曲，包括有跟住来呢一首啊，有曾美特同埋陈伟璇合作嘅，歌名叫做《旋转拍卖》。 如何处理陶瓷小摆设？跟爱情被拍卖，如何割爱流行古董唱盘，操作遇上没有坏， 如何弃置床头所装镜，擦折头尽拜卖，谁人购买 全新的礼物，名额变礼物，谁减价要脱手，谁高价要接受，迎新即送旧，前路仿气候，谁讨厌要放走，谁中意要带走，即管讲价大二手四手，记忆懂接受，有人完结以后，有人还会邂逅，请 PM 我大二手四手，幸福我们唯有放手，情人要转手， 将一些温暖 变卖一些恋爱， 化成一些真相， 哦哦哦哦哦， 一些温暖 一些温暖， 变卖一些恋爱， 一些恋爱， 化成一些真相， 一些真相， 等等等等， 为了新居美化，网购拍卖挂画， 几啱喎！ 像套现代的美术品， 很优雅， 件你都体验它， 体验它， 现在放手吧，就是让下位让舞者。新迹送旧，前度已折旧，要接受， 要放手。 旋转式拍卖，谁亦有买卖，他减价要脱手，他高价要接受。 一啲合作咧，唔一定系要开声先会有，就好似佢继续都同 Frankie Yip 呢位监仔做第二首歌。 讨欢喜，那个会过电，一张飞的惊喜，让我重电，如烟火引燃，漫画可有伏线，幻想的约会。 有 Helen 苏海伦的天使 99%， 在歌曲只看个 credit， 未听歌已经有些期待这个合作会是怎样呢，甚至乎有一些单位只是见到他出歌你已经会期待好像他一样，是钟舒淇。 看到你叫我妒忌，不小心失足堕地，跌着你眼泪坠落幻想天梦里，我爱你那一秘密，这世界叫我抽离离不开，太美丽。可否相爱到不能寻觅你来世会怎么？成年你会一世颠倒这众生，迷落五内嫁错的爱恨，代替一切不觉的成分，留真开现真。心只差毫厘，我与你接吻陷落，谁需要道理？我不争你优雅地转换场地，吸口气转眼成了痴迷，只不过想吃掉你别逃避，伤痛你不顾记载的回避。Therefore near, catch my heart up in despair. With the flowers make you bloom, don't presume. With the hassle on your tomb, I'm confused. Wrap my hands around your knees, you don't have a clue. Nothing you can do, I'm obsessed with you. I think it's the way that my country can flow. I got feelings inside, I have a woman control. I satisfy my love, if I'm with a patient, I need to know I'm controlling the show. God knows, time flow, I read this, these eyes don't get me controlled. I crave for peace, wait for you. 终于带来那次鲜血满地，战后这次发现我好妒忌，真的这么假又不过失够自死。心沙像色绝分离，奄奄一息马还难口以备，曾经窒息空够美，跌到我放弃两脚着地，我哪有勇气两脚着地，离不开太神奇。颠倒

都知道，或者你可以理解咧，其实佢嗰阵时嗰啲容量咧，喺嗰啲晶片里面个处理器 少啊吓， 讲紧几十 Mbps 噶咋， 系啊， 你谂下而家几十 Mbps 你可能。 你几十咩好少啫？ 你谂下你而家 你一个 wave 档嘅歌都 join 唔到 啦。你家用游戏机几激几激咁样样 download 噶嘛？ 咪系咯。 佢以前所有嘢加埋可能都系咁，所以啱啱讲嗰个晶片就因为佢嗰个处理器咧，佢、如果要运算埋嗰啲声咧，其实就会好 用好多容量， 容量啦，同埋个速度未必最好。所以嗰阵时喺嗰个设计上面咧，佢哋独立咗一个叫做 sound chip 出嚟啦，系一个声音嘅一个 晶片。 系处理咁，但系亦都有佢嘅限制，咁所以，但系亦都系有个限制之下咧，就做到，但系就个变化咧，未必有大家想象中而家听到所谓嘅音乐咧咁多嘅。 系，所以想讲少少嘢先咧，就系、因为咧，而家大家大部分啊吓打家用游戏或也好，即系总之玩 game 啦，入边嘅音乐生产出嚟嘅方式咧，其实就系一个记忆嚟嘅，一个 storage， 佢依赖一个记忆体将你成首已经做好咗嘅歌曲。放入去，然后记住咗佢喺某一个特定嘅时间，佢播翻出嚟，嗰、那个运作原理系咁嘅。但系呢一啲嘅chip tune music 即系晶片音乐咧，当时最早期嘅概念就并不是将一个旋律完整咁记咗入去嗰个晶片当中，而系可能个晶片记咗好简单某种特定嘅一啲声音啦。咁啊，佢有分几个唔同嘅波长，咁佢记咗呢啲嘅声音，你俾一个指令佢，佢就会播放一种声音出嚟。咁佢最早期嘅概念可以去翻讲紧系1975年左右咧。咁啊，一啲嘅家用游戏咧就开始有咗呢一个嘅 concept 走咗出嚟啦。咁但系嗰阵时都喺嗰啲游戏当中冇一个好真系叫做好完整嘅。旋律可以听到嘅，即系只系严格嚟讲，佢只能够叫做一啲声效咁样。 你话唔系你童年回忆啊嘛？咁所以 梗唔系啦。 Atari 呢你唔识啊？ 七几年啦、啊，大佬。 即系嗰阵时家用游戏机讲紧佢一啲都未必叫做配乐，佢唔可以用配乐或者背景音乐嘅概念。 冇错， 嗰啲系声 效系啦。 即系佢甚至乎同画面唔系一开始系同步到添啊！佢真系纯粹有啲声，咁样样。咁嗰阵时好早期，譬如70年代嗰啲咧，佢里边嘅晶片可能两条 channel 嘅啫， 系 一个佢哋叫做 pulse channel， 即系好脉搏嗰种啦啲声啊。另一种可能就 noise channel， noise channel 即系咧嗰啲叫做白噪音嗰啲咁啦。咁但系去到我哋而家会基本上可以听得到多啲，或者你会熟悉一啲 cheap tune 嘅音乐比较常见嘅咧，可以你追溯到后期少少啦。我谂80年代去到 差唔多啦。 任天堂1980年嘅时候，佢嗰阵时有一个 system 好劲嘅，就系佢嘅任天堂 Entertainment System 呢嚿嘢咧，咁佢就可以开到5条 channel 出嚟， 好劲啊！嗰阵时好突破性 的。系啦，嗰5条 channel 就可以听到唔同嘅声。今日准备咗可以听一听嘅。 好， 首先咧，佢分5条 channel， 佢哋会叫做 voice 1 2 3 4 5咁啦 ，voice。One 同 Voice Two 咧，佢哋用緊咧一種係方形，即係正方形、 長方形啊， 係啦，長方形嘅波長嘅聽出嚟嘅聲咧就係咁噶啦。係啦，即係一個好似平時個 lead 咧，你理解啊， 係 嗰條主旋律咧就係會用呢一啲長方形或者正方形嘅呢種波長啦。 可能比較似會係啱啱入 game 撳 game start 嗰陣時會聽到嘅啲聲音 啦，高啲啦，去做嘅嗰個聲， 旋律性亦都相對高少少嘅。 係啦，至於跟住呢個通常就第一、二條 channel 就會係呢一個，跟住去到第三條 channel 咧就是、三角形嘅波紋三 wave 咧，咁出嚟個聲咧就會係低音少少嘅。 呢、這個就似一啲背景音樂多啲啦， 同埋做 bass 咯。如果你喺樂器上面嘅分配，然後再加上可能一啲敲擊上面咧，就會用到第四條 channel 咧， 就呈現出嚟係嘛？ 就是、white noise 一啲白噪音就係呢啲啦。你平时佢啲行路嗰啲声啊，嗰啲就会有 好正嘅，因为咧即系勉强你会理解到就系嗰种长方形同埋三角形嘅波长咧，你勉强可以喺音乐上取替到去制作一个melody 出嚟啦。但系其实咧，因为佢嗰啲敲击乐嘅声音就系、我哋啱啱听到嗰啲 white noise 咧。佢係模仿唔到㗎，即係喺当时嘅科技可能用嗰啲晶片呢係模仿唔到一啲鼓嘅声音 或者一啲敲击嘅声音，所以佢选择咗用头先嗰啲白噪音啊，就去营造到嗰种好似有敲击嘅节奏感出嚟， 同埋加少少可能三角波纹有嗰种 bass 嘅感觉，就好似即系打落个鼓度。咁所以咧 ，mainly 就系呢四条啦。咁去到第五条 channel 就话比较少用啲，就通常 sample 佢可能 sample 咗一啲声放落去，但就比较少用，比较常用就头先嗰三种声去砌埋一齐噶啦。咁就 冇错啦。咁啊，但系咧讲到即系比较早期，而同时间仲有记录，大家可以听得翻咧，即系真系有出到一啲嘅soundtrack 嘅，佢哋一啲嘅游戏当中，可以数到1980年有一只嘅街机啦，当时就叫做呢个 Space Invader 太空入侵者咧，佢当时咧就做咗一首非常之划时代，亦都系即系决定咗往后游戏界音乐嘅一个走向嘅主题曲啊吓。其实严格嚟讲，佢唔可以话系主题曲，佢只系一啲都系声音嚟嘅。不过当时佢喺嗰个游戏画面当中咧，即系你喺未开始游戏嘅时候，佢就会播住一段咁样嘅声音喺嗰个主画面当中。咁啊，基本上系冇乜可听性嘅。严格嚟讲， 听少少啦， 听少少啦，都系重重复复噶啦。都系一啲你会听到一啲白噪音啊，啲啲啲啲咁样嘅声音啦。 你试下推大佢第一听啊， 已经推到好大嚟噶。 因为咧呢一个 Space Invaders 咧，其实佢重复紧咧四个 note 嘅 loop 嚟，但 系 头先可能佢个低音比较劲啲啦，佢 loop 住呢个四个 note 嘅一个 loop 啦，就嗰时嘅旋律，同埋话咧嗰时有个 program 嘅 bug 噶， 系啊， 个 program 嘅 bug 就系你而家咪越嚟越快嘅， 系啊系啊， 佢个 bug 就系当你杀嘅敌人数量越多咧，佢会越嚟越快，但系呢个系个 bug 出现咗， 哦，而唔系佢铺排好嘅嘢， 系啦系啦，咁然后所以去到后期，你好多嗰啲街机或者剩咧，你有时都会系噶，即系你去到啲时间去到最尾啊，定系点去营造紧张感咧？佢就會越嚟越快啦。其實當初 Space Invaders 呢個加速係一個 bug 嚟 嘅。哦，咁啊，當然咧，即係我哋頭先就聽到一個即係叫做比較原祖原始啲，完全冇乜旋律性可言，但係嚴格嚟講，你都可以叫佢做音樂嘅一啲聲效。咁但係去到即係後期多啲啲啦，其實都唔係隔好耐咧，有一隻嘅遊戲機同賽車有關咧，就真係確立咗即係相對一個叫做有旋律嘅一個主題曲喺當中啦。呢、這、一个比较似头先波盛即系分享嗰个三角形嘅波长，你会听到佢嘅声音上嗰、那个 bass 嘅体现系会出少少嘅咁。咁其实亦都系一啲非常之简单，重重复复啦，就成为咗一段比较简单嘅旋律噶啦。咁啊，一路去到大概乜嘢时期咧？呢、這个时期就好紧要。呢、這个时期咧，亦都可以话系奠定咗游戏界咧，即系。咁多年嚟，我谂佢都系一首其中一首最有名嘅游戏主题曲。 估到你， 大家可以听得到咧。其实当中咧，除咗个主旋律，其实佢后面都有少少嗰啲嘅 white noise 有啲嘅声音咧，去模仿翻嗰个嘅音乐嘅声效嘅，咁所以咧大概就喺呢一个时期当中咧，呢、這个 chip tune music 啊吓，就慢慢就叫做形成咗啦，亦都一路其实讲紧科技发达咗咁多年之后咧，其实都仲有人去做呢样嘢嘅，咁但系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少少，就系讲咗咁耐，即系关于呢个 chip tune music 咧，有两样嘢好重要，一样就系呢个嘅游戏同埋音乐嘅晶片啦，另一样嘢就系一啲咁样嘅音乐嘅制作人啦。咁啊，头先波成有分享过，就系呢个 NGI 嘅一个即系叫做咩 entertainment system 啦，系啦 ，NES 系啦，呢个就非常之厉害嘅一个令到。 嗰個音樂上有個可變性再高啲啦。咁但係曾經咧，其實有好多唔同牌子嘅一啲音樂晶片咧，都喺嗰個時期咧係幾喺個市場上鬥爭得好犀利嘅，即係分別即係嗰個牌子就唔特別講啦。咁啊，但係講緊係有即係都有成七八款唔同嘅一啲音樂晶片咧，當時係被生產出嚟嘅。咁啊，後期亦都有一啲嘅叫做 SID 嘅晶片咧，係推出咗喺呢個市場上邊，即係一路喺呢個路線上咧係upgrade 緊。咁但係你會發現咧，好得意啊！呢條路咧，永遠好似同嗰個我哋當年可能七八十年代聽嘅流行曲咧，佢係唔重疊嘅，因為佢哋所用嘅一啲技術是不同啦，他们所用的一些概念都不同啦，甚或乎就是有一些的游戏制作人专门就找了一些的音乐人去做这一类型的音乐啦，其中一个很出名的呢就叫做近藤浩志啊。呢、这、一個人咧就係一個即係喺日本方面嘅遊戲音樂嘅作曲家同埋一個音響嘅監督嚟嘅，咁啊，所以頭先大家啱啱聽到呢個 Super Mario 嗰個嘅主題曲咧，係啦，基本上就係由佢作出嚟嘅。而當時咧，去製造呢啲咁樣嘅歌曲咧，其實亦都係喺佢哋業界之間咧嘅一個競爭，因為即係講緊遊戲界，除咗最初就係即係你一定諗鬥啲咩，一定係鬥畫面啦，一定係鬥嗰個遊戲性啦。咁估唔到嘅一樣嘢咧，係你鬥到連音樂都有得鬥嘅，咁啊，直至去到即係近年啦，即係嗰個科技即使咁發達都好啦，仍然有一啲音樂人咧係會好專門集中咁樣去做呢一類叫做 chip tune music 或者係一啲叫8-bit嘅音樂嘅，咁啊，所以今日咧喺音樂 sona 當中咧，最後帶多一首作品俾大家。在当中呢，它的音效主要都是环绕返 chiptune music 的主要声效。不过当然啦，技术同当年就已经是好唔同啦，所以你听得出喺旋律上嘅变化都丰富好多。 隊組合叫做 YMCK， 是一隊專門做這一類 chiptune 音樂的組合來的，那個名字叫做飛機雲上的照片。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怀疑出售狗肉事件，警方话骗徒是以出售疑似狗肉作为幌子，引诱安卓手机用户下载恶意手机应用程式订货，继而要求取得用户手机操作权限，并且诱骗顾客输入银行资料以转走存款。警方話，由九月中旬至今，接獲11宗報案，損失金額介乎9000蚊至到415000蚊，總金額超過1360000，暫時冇人被捕。呢11宗案件屬於同類型案件，但係並非同售賣動物嘅肉有關。Alipay HK 表示，注意到市面出現冒充 Alipay HK 名義的釣魚電郵詐騙，提醒市民請勿點擊任何可疑手機短信、電郵或者其他可疑網站的連結，或者向可疑第三方提供個人資料。Alipay HK 絕對不會主動透過手機短信或者電郵等方式提供任何連結，要求用戶提供任何敏感的資料。金管局話，有關儲值支付工具持牌人已經向金管局匯報事件，提醒公眾任何人士若果曾經向嗰個電郵或者網站提供佢嘅個人或者户口資料，或者進行任何交易，應該聯絡有關儲值支付工具持牌人，或者向警方報案，聯絡警方嘅反詐騙協調中心。房委会辖下停车场收费出年1月1号起上调，私家车和轻型货车、露天和有盖泊车位的月租收费分别上调120和140元，大型巴士露天和有盖泊车位月租收费分别上调160和180元，电单车露天和有盖泊车位月租收费就分别上调30和40元。另外，所有地區的私家車、輕型貨車和電單車泊車位在出年的時租收費上調1元，私家車泊車位的日泊和24小時泊收費就分別上調5元和10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颇大，日间温暖，本周后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意外的消息，就是青屿干线。青屿干线出去九龙方向，之前在吸水门大桥桥面就曾经有意外，刚刚清了场，经过请小心。其实青马大桥前少少，即是青屿干线青马大桥段前少少的位置是有工程做紧的，所以其实由青马大桥桥面段就已经是开始车多缓慢，揸车朋友经过啦，沿住青屿干线出九龙嘅时候咧，请小心同埋保持忍让。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科学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温思劳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车龙排到近平石，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ready. Your words up on the wall as you're praying for my phone. And the laughter in the halls and the names that I've been called. I stack it in my mind and I'm waiting for the time when I show you what it's like to be worth spitting a mind. Tell you you're great. Okay, I'm hoping that somebody pray for me. I'm praying that somebody hope for me. I'm staying where nobody supposed to be. Papa posted, being a wreck of emotions. Ready to go whenever you let me know. The road is long, so put the pedal into the flow. The energy on my trail, my energy unavailable. I'ma tell him I still away go. Hey, when I'm flat on my drive to the top, I've been out of shape, taking out the box, I'm an astronaut. I blasted off the planet, rock that caused catastrophe, and it matters more because I had it. Now I had, I thought about wreaking havoc on an opposition. Kinda shocking, they want a static with precision. I'm automatic, quarterback, I ain't talking second. Pack it up, I don't panic, batter up. Who the baddest, it don't matter, cause we is your 睇嚟有 Imagine Dragons 同埋 JID 嘅 Enemy 啦，亦都系一个大热嘅游戏啊！英雄联盟当中咧延伸去到动画嘅主题曲嚟嘅。基本上在千禧年代之后呢，很多游戏大作都会找来一些主流的歌手，甚至乎是一些大明星去为他们演唱主题曲的部分。 Let's go. 一个大头做好多电子游戏嘅主题曲咧，都系主要喺日本嗰边嘅一啲大型制作公司。而呢一首咧就系宇多田光啊，2002年推出嘅《Hikari光》啊，亦都系《王国之心》（Kingdom Heart） 里边嘅主题曲嚟嘅。 But now you're gonna leave with nothing but a sign. Another evening I'll be sitting reading in between your lines. But since I miss you all the time, so. 亦都有一啲嘅例子咧，系可能喺个游戏推出咗动画作品同埋有主题曲之后咧，反而系带翻起游戏嘅本身。例如好似啱啱呢一只嚟自 Cyberpunk 2077当中咧，呢一个 OST 有呢一首 I Really Want to Stay at Your House。而游戏界当中咧，都有我哋香港歌手嘅代表嘅。 wishing they would be heard. I saw you smiling at me. Was it real or just my fantasy? You'd always be there in the corner of this tiny little bar. 1999年咧，呢个嘅 Final Fantasy 八嘅推出咧，可以话呢一首嘅主题曲可以系话游戏历史界当中啊吓，非常之早期一个用人声去演绎嘅主题曲作品嚟嘅。 又来自王菲 Eyes on me。 来到今天最后一首作品，来自比较近年的游戏作品，也都运用了游戏里面的角色。演绎了一首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名称叫做 Ashley Johnson， 可能你会比较认识她，就是 The Last of Us 里面的女主角 Ellie 这个的身份。她正正就是为这个女角去配音。带来今天最后一首作品，由 Ashley Johnson 翻唱的 Take on Me。听日同样时间喺骚动音乐同大家再见，拜拜。